感谢神的恩典。那其实就是一个神的小仆人，没有什么好特别介绍的。30岁开始服侍神，现在42年，那你们就不用问我多少岁了哈。感谢神，神的恩典就是够用。我一直想一个问题是，当了基督徒以后，最喜乐、最高兴的事就是，每一个主日，无论你到哪里去，你到欧洲、到亚洲、到美洲，你都可以找到一群跟你们一样的，很爱主、愿意亲近主的、愿意服侍主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他。阿们。感谢神，这是多么的荣耀的事。你不要刻意的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找一个地方来敬拜，每个地方都有，每个地方神都设立了一个教会，设立了一群弟兄姐妹，你可以去参与他们，跟他们一起来敬拜他。哈利路亚，这是我感觉到最高兴的事。今天我相信在敬拜当中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见我刚才拿我的手帕擦我的眼睛，我一份感动。为什么？我相信你跟我一样感觉到了神的灵在这里。阿们。你没有感觉到吗？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神的灵就临在这个荣耀的教会里面。我一进来，我第一个说哇，呵呵，啊，这个殿何等的荣耀，我今天可以参与其中，在这里来敬拜他，我要感谢你们，感谢周牧师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。那我有一个不知道是好或是不好的脾气，我每次要讲道之前呢，一定要献一首诗，要不然好像我神的话讲不出来。那这首诗歌是主是我的命，那你看看那个歌词，为什么我喜欢唱它，我把主当作我的命。主啊，你是我的命，我要时常的爱你，尽愿你宝贵血赐下，因我紧靠那十字架，日日都要更加的多，使你能力来接近我，愿你爱如身相济，你我越发的亲近你。世界动荡变无休，求你慢慢的领我走，依赖你我绝无，我必不会迷了路，日日多更加的多，是你能力来接近我，愿你爱如身相济，济我越发的亲近你。愿我爱你是转更转，只等今生的路走完。 光明，光明的天上来，日日多，要更加的多，是你能力来接近我，愿你爱如身相济，激我越发越发的亲近你，日日多，我要更加的多，是你能力来接近我，愿你的爱如身相济，激我越发越发的亲近你。 Amen, Amen。 这首诗歌是我最爱的诗歌之一，他说，主啊，你是我的命。 Amen。 我相信你们也一样，他是我们的命。求主的爱激励我们，像这首诗歌说，他的爱像绳子一样把我们跟他绑在一起，让我们越来越来越来越来越亲近他。求主帮助我们。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，是舍与得。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八节，神的话说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舍跟得是相对的，你舍了就是失去了某些东西，你得了是得着了某些东西。在这一辈子当中，舍跟得是常常会发生的。有时候你要得到一个东西，你必须舍弃什么。如果你不舍弃什么，你就得不着什么。人从孩童的时代一直到老，都在取舍当中。小孩子会选玩具，我们去餐厅的时候吃饭，我们要选我们想吃什么。我不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个人，你去餐厅你就跟 waiter 说，哎，随便给我来一份，有这种事吗？不会。菜单给你，你打开来，哇，有生菜沙拉啦，有鱼啦，有肉啦，有鸡啊，有牛啦，你必须选择你想吃什么，你就点了。你要取舍，吃东西要，你穿衣服要不要？要啊。今天你们都穿得非常的端庄，非常的美丽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朝见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你不会像去郊游穿一个 T 恤，随便穿一个布鞋就来，你也不会穿那个拖鞋就来。为什么？场合不同，你要选择你该穿什么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年轻人在选对象的时候更要慎重，以我们的原则，信与不信 不能同父一个儿。所以基督徒一定要选一个姊妹，或是选一个弟兄，两个人可以一生一世同心同意的来服侍神。阿们。总没有一个年轻人，如果你有孩子已经结婚了，你的孩子是不是跟你说，妈，你不要老是催我啦，叫我要结婚娶个老婆，你随便找一个女孩子来嘛，跟我结婚会替你生孙子就好了。有没有你的儿子这么说？不，他才不会这么做。一辈子的事，你叫随便一个来替你生一个孙子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他要选。姐妹选老公也是一样的，在取舍。但是我自己想，有一件事不能选，对不起哈，这件事很多人不喜欢的，就是你去见主的时候你不能选，你怎么走不能选，我要怎么去见主不能选，你要什么时候去见主不能选。我常常在讲道上， 我跟弟兄姐妹说，你们为我祷告，我现在七十二岁，我最近求神再给我二十年来服侍神。你妄求，我可以说 不是妄求，我爸九十五岁还骑着摩托车到菜园里去种菜，我有这个基因呢、啊，我没有妄求。阿们。可是我不知道能不能九十岁，但是我说了，如果哪一天神要我走了，最好是像今天这样在这里。 不要现在走，现在走你都不知道我还有什么要讲的。我讲完了，我说哈利路亚，神祝福你们，然后我就躺下去。周牧师就对替我办追思礼拜，有那么美的事吗？你有心愿可以，但是不是这样的，你没有办法选择什么时候走怎么走。哇，多荣耀啊，讲完道然后躺下去，然后来我们为他办追思礼拜。我们没有办法选择，很多时候当取舍之间临到你要取或要舍的时候，你会不知所措，不知道怎么办，你会舍不得。为什么会舍不得？你喜欢嘛，你喜欢一个东西，你会人家叫你丢你会丢吗？你才傻嘞！那么爱的东西怎么会丢？这是宝贝耶，这是古董耶，你叫我丢不可以。可是你家的垃圾你丢不丢？当然丢，每个礼拜垃圾桶都要拉出去。哪个老公你说哎放着不拉，老婆来骂你说哎下个月再丢就好了，你会这么做吗？垃圾放在家里发臭，垃圾是没有用的，你很容易丢掉它，不会有人拿垃圾当宝。要放弃喜欢的东西就不一样了。走思想又思想，舍不得呀，左右为难啊，要丢这个好吗，丢那个好吗？对不起姐妹们，如果你是这样子你不要怪我，有很多姐妹衣服一大堆，衣橱拿开来，哇，什么衣服都有。可是你知道你问他，哎，这一件这么漂亮的衣服你穿几次？我买来到现在穿了两次，8年之间穿两次，哎呦好可惜。你放在那里不穿，你为什么不捐出去给别人？阿们舍不得了，这个衣服很好啊，你叫我丢我舍不得。你看喜欢的东西你会舍不得，但是不喜欢的你就不会。我要请大家看一看圣经里面，圣经中我拿两个例子取舍的对比。第一个是摩西，摩西舍了王位，希伯来书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摩西都认识吧，都读过他的故事有吧？哎呀，甚至看过十诫那个电影哈，我看了好几次啊，特别看那个红海分开的时候，哇，那个拍摄的壮观，心里好激动啊，神真是无所不能啊。你看到摩西那个时候不是开 Benz， 不是开 Mercedes， 不是开那个BMW， 他是做什么？他走路是4匹马在前面，那个马车站在上面，好威风哦。他是法老女儿的孩子，他是王子，他在埃及的皇宫里面享受一切你我没享受过的，你相信吗？可是当他知道他自己只不过是法老的女儿捡来的，他是以色列人，他是犹太人，他必须取舍。你要做王子呢，还是要回归到神的儿女里面呢？他决定了，他决定了选择放弃王宫的享福，他选择跟以色列百姓站在一起。所以神让他去旷野受40年的训练，后半个40年，81岁到120岁，神让他有一个最大的荣耀，在圣经里面看不到这么大的荣耀，他带领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。感谢神，如果他不舍弃，他一直抓住抱着他那个埃及王子的身份，轮不到他，那以色列人就没有得救吗？不，神可以拣选别人，阿们。神拣选了他，因为他肯舍弃，他舍弃世界，然后他得着了，他得着了永生。你看他说，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，这是最大的原因，让我们基督徒像今天天气那么好。你坐在这里干什么？你来这里唱唱诗歌高兴一下，然后那黄俊玉牧师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的，站在台上好像在训我们一样，哎呦，这对不对？你干嘛要坐在这里？你可以出去， 你可以出去外面去郊游，去 picnic 是什么都可以，到海边去吹吹海风。为什么弟兄姐妹你今天要坐在这里？因为你跟摩西一样，你想望将来要得的荣耀。阿们。今天就有再好的朋友要你去洋茶，这个时刻是洋茶最好的时间嘛，十一点左右哈，去洋茶，对不对？我也常常有人邀我去，不是礼拜天呐，礼拜天 no。你会毅然的说 no， 对不起，如果你想跟我饮茶，礼拜六好了，礼拜六可以吧？你们礼拜六没有聚会哈，如果有聚会，我就要叫你们不要来聚会了。礼拜六没有聚会，我们去。礼拜天 no， 对不起。我要去朝见神，阿们。我们也想望啊，想望什么？想望在天上的荣耀，想望神要给我们的。哈利路亚！摩西就舍弃了王位，他就要跟随主。另外一个例子，圣经里面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这个人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有一个年轻人，这个三个福音里面记载让我们知道他是年轻又有钱又当官的。他是当官的，年纪轻轻有钱又当官了，那拽得250的，走路有风的，好像呢也那个评剧一样了，都不一样的。可是有一天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听见耶稣行神迹，听见耶稣讲天国的真理，他听到耶稣要过来了。耶稣在路上走，那个时候耶稣不是一个人走，你记得吗？圣经说耶稣每次出来的时候前说后拥，很多人拥挤着走，对不对？他跑到耶稣面前，在众人的面前他跪下来，夫子啊，老师啊，请你告诉我，我该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。哇，这人，这个孩子 真可爱，真谦卑。我不相信在座连我都没有做过这个事，你是跑到牧师面前，跑到牧师面前，牧师啊，请你为我施洗。有没有人牧师这么久，有没有人在你面前跪下来请你为我施洗？没有。可是年轻人，他是有钱的，当官的，很年轻的，当着很多不认识的人，他跑到耶稣的面前跪下来。哈利路亚。弟兄们，我们中国一句古话说什么？男儿膝下有什么？意思是不可以随便下跪。阿们。他跪了，他这么谦卑的到耶稣面前要永生。虽然他有钱，但是他觉得他应该要有永生。那耶稣就问他，那十条诫命啦，你守了没有？他说，我从小就守了。哇，好可爱，一个人从小就守神的诫命。圣经说什么？耶稣看着他就爱他。我好像 没读过另外一处有圣经写说耶稣看着那个人就爱他。他真的很可爱，耶稣很喜欢他，这么小这么年轻，又有钱又有势力，他懂得要有永生，可爱。所以耶稣给他一个测试，要他看要舍什么得什么。耶稣说很好，还有一件事。耶稣说，不是说还有十件二十件一百件，你再做一件事，你再做了这一件事以后，你就得到永生。什么事呢？他说，你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简单的一件事，可是真的那么简单吗？弟兄姐妹，今天假设你们都是亿万富翁，都是起码有一亿的美金的存款的那个富翁，你们每一位都是。假设耶稣说，你去变卖你所有的，不是放在银行生利息哦，不是说变卖你放银行慢慢吃利息啊，不是，把你变卖的拿去分给穷人，然后来跟从我。请问你的 reaction 是什么？你有什么反应？ Yes sir， 我做了。那么容易吗？ 啊？我们读圣经都不会反问自己啊，你会吗？主啊，是我去卖掉，我分给穷人，我来跟从你了，服侍你。这个年轻人也不笨呢、啊，但脑子很急的在那里像算盘一样背在，我们以前说算盘背在这里、啊、那你现在电子计算，哇塞，咋行啊？卖了都给穷人，我就穷光蛋了，还得跟从你，你会干吗？这年轻人，神耶稣叫他做一个取舍，你既然要永生，我要看看你是想抱住世界不放，还是真的要永生，你做一个抉择，求神怜悯。这个年轻人一算不对，圣经告诉我们他脸上变了色，脸上变什么色？本来粉红色，本来黄色，现在变绿色蓝色。不是我们这样讲，我们都常常画图的时候，小朋友哎，那嘴巴向上是什么？你看你们都有喜乐，你看每个人都嘴巴向上的，那是喜乐，对不对？他反过来了，那个不向上是向下。一听这个忧愁啊，怎么行啊？那我穷光蛋了，还跟从你干什么？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好可惜。耶稣爱这个孩子，耶稣看见他那么可爱，可是他想求永生，现在舍弃永生，因为他贪爱世界，所以他失去了永生的福分。我就觉得耶稣很幽默。这一节圣经是路加福音一样记载，这个年轻人，你去翻，在19、18章之前谈到这个年轻人来求永生，到了29、30节，耶稣才告诉门徒，耶稣说，我告实实来告诉你们，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，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在来世不得永生了。我自己想，如果耶稣要跟他说你还缺少一件，之前跟他说，哎，年轻人，我告诉你不用担心，我先给你保证哈，我这个这一句保证送给你，那我相信那个年轻人会重新考虑，你相信吗？哎，我不是成为穷光蛋了、啊，这里没有叫我们成为穷光蛋，这里没有说你奉献给神会成为穷光蛋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要测试他呀，不能拿这个条件先给他呀。他走了以后，耶稣告诉我们，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我们跟随主，我们为了神的国撇下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不是 nothing， 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不是穷光蛋，神的应许是在今世要得百倍。那你说，哎呦，牧师啊，这很难呢，你要撇下房屋，撇下我的车子，撇下我的妻子儿女，那难道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不要我老婆了吗？那这个撇下不要这样解释哈。我这样告诉你们我的理解，我要跟我老婆结婚的时候，现在人家称呼她师母了，那我跟她说，我说姐妹，我告诉你，我是奉献的人，神要我一辈子服侍他，那在我心里面已经决定了，他永远是第一，你是第二，我才是第三，顺序是神国的事我会摆在优先，然后你的事会摆在我之前，我自己的事我最后处理。我跟他摆明了这个，他答应我才敢娶他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撇下的意思是，我用这个简单来解释，如果哪一天我们这个教会这个殿神要用你，牧师长老们来找你，某弟兄啊，某姐妹，我们应该有什么事工，你有这个恩赐，你出来服侍好不好？假设你第一个考虑，我得问我老公看看他许不许我去帮助这个事工。请问你，你把谁当优先？你的老公，还有你自己。其实不是你老公，是你自己不太愿意用老公来做借口，好吗？有的弟兄一样，我问我的姊妹，其实是你不太想出来服侍主，很好的借口是我得问我的床头人呢，如果他不同意，我们会家庭革命，不太好吧？ 这样懂了吧？求神帮助我们，我用很简单的解释这个这一节，撇下的意思是，当神的国，当这个教会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勇敢的说 ，Yes, sir， 我出来，我把我的家里的事，等你的事完成了，我再来照顾。没有人叫你踢下你老婆不要，没有叫你撇下你的父母不要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求神怜悯我们，哈利路亚。这个教会将来的荣耀要比现在过去的还大，你相信吗？大声一点，神都听不到。阿们，天花板不会掉下来压死你的。阿们，我跟你们挑战，神的荣耀永远都是将来比现在还大，除非你们不肯动员，除非你们就坐着不动，除非你们真的是把它摆在第三。这里是顺序，你要取舍，当神要用你的时候，你要取舍。我可以先把家庭的事放下来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我相信我老婆的事，我孩子的事，我家庭的事，我的经济问题，你都要 cover。 你有这种信心吗？这是我们的信心。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么容易，不是你啊，老婆不要了，怎么可以？神所设立的，神所安排的，你们结婚以后不能分开，对不对？那是铁律啊。那为什么撇下？顺序。哈利路亚。如果我们这个教会弟兄姐妹，你们在座的每个人从今以后遵守这个顺序，把神国我们这个属灵的家摆第一，我说不出三年，你们这里已经坐满了人，要开第二堂。坐满人可以300个人吧？那牧师啊，周牧师啊，如果600人的话，你怎么办？开2堂聚会，对不对？900人开3堂聚会，1200人开4堂聚会，你要累死他，一个礼拜开4堂聚会。如果到900人，你们可以建更大的礼拜堂，阿们。为什么不行？哈利路亚！记住，弟兄姐妹，我的感动是，这里将来的荣耀要比过去、现在更大。请你们祷告，要有信心，但是你要学习把主摆在第一。那下面说，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的，哇！你要解释清楚哈。如果这样讲，哦，你们都奉献1/10，对不对？你想当百万富翁最容易的是什么？那我每个月奉献10000，神就给我100万，不是百倍吗？牧师，你不是说百倍吗？我奉献10000块，神还我100万，哇！你们真会做生意啊。那他不是说百倍吗？弟兄姐妹，不要用那个数字去乘。这里说的是，你如果这么服侍神，在属灵国度、神国度里面，所有的恩典福气都要加给你，那个百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你奉献10块是100倍哈，奉献1万块是100万。 No， 你要忠心的侍奉神。神说，在这个世上，你活在这世上的时候，你跟你的家庭，神所有天上的福气恩典都要加在你们身上。哈利路亚。而且在将来你要得永生。所以爱神跟爱世界绝对不同。约翰一书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不是我的话，我是黄俊义微小的一个仆人，说不出这么了不起的话，是神感动约翰写的。这也是不变的定律，你如果爱世界，你就不会真的爱神；如果你爱神，你就不会贪爱世界。换句话说吧，弟兄姐妹，你当了基督徒，你从此不能脚踏两条船。脚踏两条船大家都明白，对不对？那左脚踏在世界，右脚踏在神的国度，那可以，除非这个船长各船长两条船的船长都有默契，平行向前走，对不对？你不会发生事情。忽然间世界的这个船长说，我们往左吧，我们到左边那边去。那天国这个说，我们往右吧，那什么事发生？你如果还踩着不动，你的脚会慢慢张开张开张开张，你能张多开？ 到这个地步你要做决定，哦，我要右脚伸出来放在世界这里，你要选择，或者是你的左脚赶快从世界抽回来站在神的国度这里，你只能站一条船，你要站在世界那边或是要站在神的国度教会这边，你要决定，不然只有一个结果会发生。为什么？张到很开的时候你就扑通掉下水，阿们，你要淹死在海里，两个都没有，你要决定。为什么基督徒会冷淡退后？为什么基督徒没有力量爱主？其实很简单，只有两个字，贪爱。贪爱世界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基督徒有很多的取舍，在这一辈子当中，保罗在这里说，只是看前面哦，我先前以为，这里呢，我现在当作，看到没有？先前、现在、以为、当作，先前是有益的，现在是有损的，是不是比较呢？什么叫先前？你还没有信耶稣以前，你还在活在世界在黑暗当中，被黑暗捆绑，你没有自由，你很苦的时候，那是先前。当然你是爱世界，因为你在世界当中你看见的就是世界，你当然一直追逐世界的一切名利地位钱财，因为你在世界当中。可现在呢，当你信了耶稣以后，直到你见主，都在现在这个状况里面，永远都是现在，不是过去式。你每一天当中，因为你越来越认识主，从神的话语里面理解，这个世界只会把你拖向灭亡，所以你知道要舍弃一些东西。我以前以为很好的那些金钱财宝，会让我堕入灭亡的深渊里面，所以你会改变，以前你认为好的，现在当作有损的。这是一个过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一直活在过去。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必须有改变。他说，我已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那这里有一个永远不改变的原则，什么原则呢？那就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在属世方面的你必须有改变，那你在属灵的方面才有可能得着祝福。为什么我这么说？保罗曾经责备教会，你们本当做师父，可是你们到现在还在吃奶，这什么比较？你信耶稣信了5年、10年、15年、20年，你应该是师父了，你应该是可以带领人，你可以教导人，你应该是灵性非常好的，你应该不会受世界引诱而跌倒的。可是为什么你到现在还像一个小婴孩，需要慢慢的吃奶呢？其实那是在讲我们基督徒属灵的过程。阿们，弟兄姐妹，要成长。如果你生了一个孩子，3岁还在吃奶，5岁还吃奶，10岁还吃奶，我告诉你会哭死，你相信吗？会不会做父母的，你的孩子到了10岁还只能干粮都不会吃，我告诉你，你花尽所有的钱找名医，你会哭死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，重生得救以后，我们还是这样子，我们主会不会哭？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，我现在问你，圣灵感动我问你，你有没有想到神会怎么想？他看他的儿女，哎呀，赶快长大，我的孩子啊，你赶快长大，我要用你，你可以为我发光，你可以荣耀我，可是我们老是要吃奶。你说，请问耶稣会伤心吗？当然会，他跟你一样，跟做父母的一样，我们 信主以后，在爱好上面、心思意念上面、对事物的看法、人生观、价值观都要改变。以前你认为是对的，不见得，你要改过来。以前你认为好的，一直追求的，可是你说不见得，你要改过来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有人问我说，那你说这个世界是粪土，那我们不要吃，不要喝，不要开车，不要住房子，当游民啊，住在那个马路边上，是这样子吗？不，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是神创造最美好给我们享受的，你知道吗？阿们。要不然耶稣为什么说你们若求他的国啊，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要赐给我们吗？你相信这句话吗？是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，不是先求这一切。你求了他的国他的义，他就赏赐给你百般的恩赐，你所需要的。我祝福你们，我到各地都祝福，祝福弟兄姐妹，我巴不得你们都是百万富翁、亿万富翁，我巴不得你们都开名车、住豪宅。没有人要阿们。你认为主没有这个恩典可以给你吗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这么祝福？如果你们的年薪是四万，你奉献在神家中只有四千，对不对？阿们。中午是啊，为他们祷告，他们都二十万年薪的，每个人 每年都要奉献回来给神仓库里面两万。那这个教会如果要盖一个新的礼拜堂，一千个人的，容易不容易？阿们。为什么你不接受神的祝福？但是前提是你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。阿们。我祝福你们。保罗没有说这世界是粪土，读好，他说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不一样。那两个字下去，如果保罗真的写是粪土，我第一个不信耶稣，我不会服侍神四十二年，那 我信了耶稣当牧师，我什么也不吃也不穿。不是，他是说看作，怎么看作？很简单的意思，这样解释，这世界凡是什么事或什么物或什么人会拦阻你更深认识主、更爱主的，你把它当垃圾丢掉，懂了吗？很简单，你爱某一个东西，可是为了爱那个东西你没有办法服侍主，丢了吧。服侍主最要紧，看作粪土。不是，那你们，你那个 Lexus 还不错了，我不用那个 Mercedes 了，送给我，我从来还没开过，我最多只有开到 Camry 啊，不错，你那不是，你菜我生得很好，那个是垃圾，送给我，它不是垃圾，要是垃圾，它怎么载我到这里啊？四五十分钟哎，从他家到这里，它永远都不是垃圾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还记得我二三十岁的时候，台湾就说，哎，我说，哎，你们都好吗？好，我老公好得很，可是他有一个小老婆。怎么有一个小老婆？我说，啊，对呀，他那一部车，买了一部车，哦，三四十年有车很了不起呢，在台湾，对不对？他爱那部车，哦也擦呀，是啊，每天都在那擦干净啊，比管老婆的事还要多。所以他老婆说他有了个小老婆，专爱小老婆，都不爱我，那是错的。那个车是让你来使用的交通工具，如果你爱车爱过爱主，把它丢了吧，砸烂吧，这个意思懂了吧？什么东西都一样，它会拦阻你，你就把它看作是粪土。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以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，至宝要丢弃万事，因为它是至宝。什么是至宝？请问你，我为什么唱主是我的命？在这个世界上活着，你的命最宝贝，对不对？能不能这样子？我现在有快要病死了，我来找你，找一个人说，哎，你还年轻了，你的命给我，我给你一千万或是一亿，有没有人要换给你？ 我拿了意义，我死了，你活着，那意义要做什么？不干的，没人会干的。阿们。耶稣是至宝，那你得了这个至宝，什么叫至宝？至宝是无价的。请问各位，你信了耶稣是你用钱换来的吗？你拿了100万或是5万美金，然后到牧师那里求牧师，哎，拜托拜托了，我给你5万了，你让我有永生吗？有吗？你的钱做啥？在天国里5万，1亿个5万都有。阿们。你不是用钱换到这个至宝，你是不是读了3个博士学位你才成为基督徒？不。你是不是因为当官才的？不。你我都一样，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感觉，哎，我是一个罪人，却蒙了神的爱，那十架的爱是太奇妙了，我根本不配，他还要我，那我感谢。至宝是没有办法东西换的，可是当你得了至宝，你有什么反应？请告诉我，有没有年轻的？你有什么反应？很豪放、很激动的人，当他蒙恩得救了，然后罪得赦免的时候，你知道会做什么？耶！为什么？兴奋啊！原本不对，你不兴奋，你们是比较保守，在内心里面呐喊，耶！有没有？没有。那你怎么得到救恩的？你只是保守一点，你不好意思喊出来啊，你含蓄一点啊。有些人他敢表达，可是第一个兴奋在你内心嘛，然后你感动的流泪，对不对？不是伤心是哭啊，你高兴到哭啊，然后你感恩，对不对？你天天怀着感恩的心，哎呀，主啊，我真是感谢你啊！天天你都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到今天还在感谢。可是除了感谢呢？为什么会感谢？因为你得到真正的平安，天塌下来你都不会怕。阿们。你会怕？我40年前有人问我，哎，牧师你怎么那么喜乐啊？我说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天塌下来，你们这些高个子都压死了，我这个矮子最后才压死，你们都死光了，我还怕死？有没有道理？而何况天根本不会塌下来。求神怜悯我们。那最重要的，你有没有去分享？耶稣基督说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这个命令还记得吗？这么简单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要分享，在台湾20-30年前，我们这个口号放在嘴里，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。阿们。那这个至宝呢，只是好东西吗？弟兄姐妹，这个至宝不是只有为你、为我们在座这些基督徒而已，为全世界所有的灵魂。阿们。要不然神为什么告诉我们，他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他要万人都得救。开始吧，向在美国的你的亲人传福音，把他带到这里来，向你的邻居，向你的同事。再请你们做一个事，还有那么多的位置空着，有没有人曾经这么做？每个礼拜天你会早一点来，然后一个椅子一个椅子按手，主啊，这是需要有人世上的灵魂坐在这里的，这是一个我将来的弟兄要坐在这里的，这是弟兄姐妹要坐在这里的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出去传福音，让我们带领人来，让这个殿充满了你的荣耀，让这个殿坐满了人来赞美你。做过吗？或许你说我没做过，不迟，下个礼拜开始你们试试看。如果你们同心有关心到这个空位置，你有关心到那个世上的灵魂，只要你有愿做的心，主必成就。你相信吗？阿们。只要你有愿做的心，不是你有什么了不起，你愿意做，神就成全。所以我刚才告诉你们，不是预言，我相信 这个店下次你们充满能力的时候，打个电话叫我回来，让我再来讲一次道，让你们笑一笑。会的，这是不是某人的企业，不是什么公司，这是神的殿，这是神的家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家中的一份子，我们要努力努力去传福音，甚至全美国，甚至我们向全球的华人传福音。牧师啊，哪有那么容易呢？我们怎么去向全世界的人传福音，好不好？请大家看一个影片。 快快快，变变变！互联网用户的数量从1999年至2013年14年间已经增长了10倍。2016年6月，全球已有34亿互联网用户，占世界人口的 46.1%。 相比1995年，全球能连接网络的人口还不足 1%，而中国仍是全球最多人上网的国家。大量互联网用户上网做什么？打游戏、社交通讯、看视频、听音乐、搜寻资料。网络平台成为商家必争之地，谁掌握媒体，谁就掌握世界话语权。基督徒在这互联网媒体领域上有何作为？容忍不良资讯、偏激思想污染世界？灵风传播中心回应神的呼召，为主在宽阔处、街市上发声，成立真光网站，向全球华人传递基督徒价值观，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，用现代的方法传福音。目前真光网站已有2000多篇文章，4000多个收听节目。 我们希望有系统的圣经教导， 用各种方法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， 持续等到奖赏 和超过500个收看节目。 为什么基督徒要守主日？ 你拥有越多就越快乐，是骗人的。 这是一个凭信心发展的事工，有赖弟兄姐妹和教会的奉献，请支持这事工，使我们能继续服事，将真光照亮网络媒体世界。无远佛界的侍奉，服事全球之华人。灵风传播中心。 对不起啊，我背后都湿了，所以原谅我把西装脱掉了。我每次站在讲台上像拼命三郎一样，我巴不得我能够把神的话告诉你们，让你们听进去。那世风日下，阿们。媒体，不良的媒体充斥在网站上，大概超过50%的媒体网站都是不好的，所以很多家长都会监督着孩子小心他们上网。现在孩子都要上网，你不让他上网那不可以的，可是你必须照顾着，不要让他到不好的网站里去学坏了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这是一个网络的时代。刚才告诉我们，全球上网人数每天超过34亿人，光是中国就有7.2亿。资讯传播太快了，日新月异，一直在改。灵魂传播中心呢，其实是50年前成立一个广播电台，用短波，叫 China Radio， 对中国大陆传福音，用短波。那5-6年前，我之前的那个宣教师，那个你们拿到的那个刊物有，他交给我的，他就有看见广播听的人很少了。如果你去中国，还有在动车上面，在飞机上面，都是手机，都是 iPad， 都在干什么？都在看视频，没有人要听啊，听广播不听了。 所以他们就开始转型到网站。那刚才那个网站里面呢，现在收集了广播电台的节目的时候的4000多个节目。其实40-50年我们有1-2万、2-3万的这个广播节目，有些人应该了解，这个 server 要放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够大，我们的不够大，所以我们现在只有放4000多个。我在祷告不久的将来我要用 iCloud 里面放 3T、4T 都没有关系，将来可能你会听到有10000多个的这广播节目。那收看这个就是读的文章有2000多篇，那因为只有做5年，这个录影的视频只有大概500个。我在祷告2年内把66卷书都优先的做广这个视频的节目放在上面，可以让弟兄姐妹去那里面得到帮助。那我是去年5月，当然周牧师说 我有一阵子在1-2年在 LA 服事，也是一个机构，然后后来呢神让我去春田，这是美国神召会总会的地方，去负责一个机构的这个印注读本圣经，它叫英文叫 Full Life Study Bible， 中文现在叫灵活圣经，是一本很好的一个注读本圣经。我在那做了8年5个月，去年的4月30要退休了，因为72岁了嘛哈。我有时候说你们不要从左边读72，好像我很老了，好不好？从右边念，我就27岁。有一个年轻人说 ：“No， 那我就91岁了。”我说：“哎，你从左边念你的19岁，我从右边念我的27岁，各取所需，求神怜悯哈。72岁，但是3月22号，你们看到那个 Bill Schneider 跑到美国去，从菲律宾飞到美国来找我，坐下来，他跟我说：‘你能不能退休以后来接这个事工？’我说：‘干什么呢？’他说：‘我们一直的认为这是华人的事工，应该华人来担任比较好。那我们积极的找了2年，找不到人。我怎么会找不到人呢？原因是，谁来负责？谁要负责每个月12000块美金的经费筹措？所以很多人年轻人他，我去当牧师算了，对不对？我去牧会就好了。机构就是这样子。”机构不是可以生产的，不可以是做买卖的，你没有办法赚钱的，完全要靠神供应，好吗？要靠弟兄姐妹大家手牵着手来支持的，所以没有人愿意去接。当时我听他说，如果你也不接，大概就是去年年底我们就把这个事工关掉结束掉。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我的心里一个震撼，50年的神的事工就因为没有人就说敢吧去接这个，那关掉 OK 了。我说好，我接吧。那你说我接了以后，有很多好朋友就说：“哎呀，黄俊义啊，黄牧师啊，你有事没事你找茬呀，自己找自己的麻烦，你72岁了你还挑那么大的担子干什么？”你知道我怎么回答？我说就是因为72岁神不嫌我老，还要用我，是他抬举我。你阿们吗？弟兄姐妹，我这一句话送给你，如果今后这个教会需要你，你不要推迟，那是神抬举你，不是因为你才可以。记得吗？以利亚到山洞的时候，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吗？他逃跑在旷野还求死，有没有？他跑到山洞，哦，跟神讲了一大堆，神跟他说一句什么话你们记得吗？他说：“以利亚，你知道吗？在外面还有7000个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我的人。”以利亚，你算啥呀？你只不过是7001分之1，阿们，你认同吗？如果你不干，我可以叫随便相信吗？相信吗？你们不相信，那你们不相信这个教会复兴不起来。你不要嫌自己没有能力， 能力不是你爸爸妈妈生给你的，是神的恩高恩高你，你就有能力。阿们。只要你愿意，你摆上神可以用你。阿们。要不然彼得算什么？有人还笑他这个渔夫啊。如果传说真的，他人家钉死十字架的时候，都说你倒着钉吧，我不配，我的主这么钉，你不要这样，我不配，我倒过来、啊、那是传说哈。渔夫哎，神为什么这么重用他？恩高，神的能力在他帐面，神用他只不过是个管道，我们都是一个派，透过神圣灵的能力，通过我们的管子，凡事你都能做。阿们。所以我跟你们讲，这里的荣耀不要等十年再叫我来，巴不得一两年后你们说，牧师记住好， 我有这个心愿、啊、你们复兴起来请我回来，我来看一看，跟你们说哈，神叫我告诉你们成真了。阿们。摆上你自己，我说是因为我不敢不识抬举，所以我是硬着头皮接下来，你相信吗？我不要神的工作从此没有了，不是说我有能耐，我又是比尔盖茨，那我自己拿一亿美金出来做个几年了，没有，神抬举我们。而且我要告诉各位，灵风传播中心不是担子，你要这样看见，它是事工，它是神的一个事工。如果凡是神要用你，你都把它当担子，你永远都做不起来。你要认定神要你的时候，那是神的事工，神必成全。我相信这个，我才敢挑，我就是要做的，到各地去，像今天跟你们分享这个意象。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事工值得你支持，你就为我们祷告，为我祷告，为这个72岁差不多快没用的老人来祷告。神啊，他72岁都愿意让你用，你就大大的恩膏他吧。请你们为我祷告，记住，不是要你们只有奉献，将来你们有感动，我们的机构需要支持，我今天不跟你们募捐。那你们祷告，如果你们真的觉得有那个神感动你，你跟牧师讲，你愿意支持我们，一个月支持多少，或是一次支持多少都可以，我会把我的账户给他。我今天不来募捐，我只是分享这个事工，让你知道我们可以向全世界的华人传福音。为什么我叫他无远弗届的侍奉？无远弗届的意思是无所不至，对不对？现在网络真的无远弗届、啊、只要有 WiFi 的地方你都可以上去，你都可以上网，我们可以服侍你，你可以从那得到帮助。我们要服侍全球的华人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恩待你们。我期待着不久的将来，这里坐满了人，你们有两堂三堂的时候，牧师记住我这个话，不要忘记请我回来参加你们的盛会。神祝福你们，谢谢你们的容忍，让我在这里跟你分享我们的负担，谢谢。 谢谢黄牧师、的分享、真的是他在这里的所神那里领受的意象，我们相信当我们一起起来，一起朝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意象方向来奔走的时候，这个教会要复兴。所以接下来、我们要先来为黄牧师以及灵风事工和真光网站啊、在亚太地区这样一个、事工来祝福来祷告、啊、然后我相信今天黄牧师的信息真的是给每一个在这里的弟兄姊妹、啊、是一个呼召，我们要来回应。然后最后我要请黄牧师来为我们做祝福的祷告。好，我们一起，如果你可以的话伸出你的手，我们为黄牧师以及灵风事工、啊、传播事工以及真光网站 来祝福，来祷告，好不好？你可以的话，你可以开口来祷告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谢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你在五十年之前，主啊，你就兴起了那一群爱中国的同胞，爱中国人的那一群宣教士，去到亚洲，用那广播的形式来向中国的百姓传播神的话语，传播神的爱。但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，我们看到那网站已经被兴起，那真光的网站在那里已经发出那神的真光。主，我们在这里丰收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举起我们圣洁的手，为灵风传播施工，为真光网站，为黄俊义牧师在那里的工作以及服事来祝福，来祷告。神啊，是恩典的神，是各样供应的神。我现在在这里，我们丰收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向神呼求说，神啊，你开启那天上的窗户，倾倒下你各样的供应，各样的能力，各样的恩典，在灵风传播施工当中使用这一个施工，成为中国百姓的祝福，成为台湾百姓的祝福，成为这亚洲各个民族当中的祝福。主啊，求你来使用真光这一个网站。主啊，将你自己的心意，你自己的话语借助这个网站传到中国每一个角落，传到那些年轻人当中，传到那些年长人当中，传到一些中年的各个家庭当中。我们相信这一个网站要将神的话语，神的爱传到中国各个角落的时候，中国要复兴起来，中国的百姓要再一次觉悟起来，说他们有一位真神，他们有一位可以信靠的神，可以来依靠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呼求说，让真光网站发出神的极大的能力，让神的话语进入中国百姓的心。我们要看到中国各地有福音被广传的时候，人心就要回转归向那真神。我们说万膝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在台湾，在中国，在亚洲的各个民族，他们要回到神的面前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求你祝福黄牧师他的事工，你祝福他的身体，你祝福你赐派天使天君在那里帮助，在那里供应，不管他到哪里，神你随着他，不管他在哪里传讲神你的话语，神你圣灵亲自来动工，你与他同行，你祝福真光网站，神啊，祝福灵风的这样一个事工，成为众人的祝福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我要请敬拜团上来，我们用这一首诗歌，新的意象，新的方向，来有一点回应。我们相信今天黄牧师在这里的信息是给我们每一个人，当你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，但是在丰收教会里面，现在已经有一群，已经有几位姊妹，他们愿意早晨8:50来到神的殿中，从8:50到9:10那一段短短的20分时间里面，他们在那里为教会祷告，他们已经开始按手在每一个位置上面。但是神今天在这里跟我们每一个人呼召说，你愿不愿意星期天早晨就早一点起来，就早那20分起来，说8:50我们就来到神的殿中，来为神的殿来祷告。或者我们需要花上一点代价，或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牺牲，但是神的儿女愿意起来祷告，愿意迫切的在那里呼求神，在他的教会做新事奇事的时候，神那神迹奇事要发生在这里，你愿不愿意？这是给我的呼召，这是给你的呼召。弟兄姊妹，时间已经不多， 凡事要看为粪土。我们可以的，丰收教会可以的，神那极大的荣耀要超过一切的荣耀，神迹其实要继续在这个教会当中发生，病人要得到医治，没有信主的人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承认耶稣基督是主。神的功能在哪里？今天黄牧师说，就是你，就是我，就从祷告开始，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，为每一个位置来祷告。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是什么东西阻挡了我跟你的关系？神啊，是什么东西阻挡了我原来那一个爱神的心？神啊，是什么东西挪走了那起初的爱？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有这样一个心子说，我们再一次起来，丰收教会再一次起来，就是你，就是我，不是别人。我们继续为我们那些没信主的家人来祷告，我们相信我们持续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持续这样呼求的时候，这些未信主的家人每一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归向神，就从我们的家开始。或许你，或许我，这一辈子没有这一个机会，或者去到台湾，去到大陆，去到非洲，去做一个宣教士。但是神说，我们今天可以从我们的家庭开始，好不好？二月份、三月份、四月份是为我们微信主家人祷告的那三个月，我们继续的祷告。我们不放心，因为神已经将他的意向、将他的方向放在这个教会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一起起立，用这一首歌来回应神的呼召。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，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，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，我们神要做新事，旧的事都已经过去，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。 主啊，用我们 新的一天，新的意象，新的故事，新的方向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天要敞开，很高倾倒下来，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森林引领看见新的意象，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，神国度的荣耀彰显，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，我愿你来，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，你要做新 果没有意象，那是放肆的。阿们。我们是有意象的教会，我真心的祝福你们，祝福这个教会，神的恩膏大大的高抹在你们身上。我期盼不久的将来，周牧师说，黄牧师啊，请你来，请你来跟我们一起欢庆神的荣耀临到这个教会。记住，叫丰收教会是什么意思？要丰收。阿们。我们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教会，你们的教会名字太好了，丰收。今年是你们的丰收年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我的主，我的神，为你这个殿，荣耀的殿，我先献上感谢。主，你拣选这一群你的子民，哦，主啊，你要使用他们，让不久的将来我们看见你大大的荣耀充满这个殿中。你大大的使用他们，你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在他们的身上，让他们发挥他们的功能，让他们把自己都摆上。主啊，你要使用他们，你要复兴这个教会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还有多少世上的灵魂在外面，你在为他们嚎哭，你在为他们伤心。主，我们摸着你的心意，愿我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来兴旺你的福音。哈利路亚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保惠师他的引领，充满浇灌在我们众人的身上，一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请坐。 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